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六十二集，宋福潭的魂魄飘荡着往后，脑海中闪过了什么，竭力想要捕捉那一点灵光。蓝河回魂后就匆匆往外走，脚步还有点雀跃，这时候大门都已经关了，还是翻墙出去的。还没走到星窗时，就接到陈星阳的电话。 喂， 不是大哥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掉厕所里了，我给你发微信你也不回，我跑来给你送纸你人都不在。 他几乎都要以为蓝河和别人包厢的吵架出事了，心说也没喝酒啊。 哎呀，我不太舒服，出来透气。 蓝河小跑着，白舞又泪如泉涌了，因为在外人面前，他发现蓝河真的好会演，是真的表现得仿佛他都不存在一样。怎么会有这种人？这种人为什么会是我的尊家？我们白门平生老老实实活着，听天由命送死，但为什么世界上还有这种毁灭灵魂的死法？ 哎呀，你还好吗？吃药吗？ 陈星阳问。 没事，就是吃的有点多了。 蓝河赶紧道，瞥了一眼，发现依萍好像又伤感了，华贵在一旁也顾不得理他。 啊，那过来吧，刘导这还招呼着要去找宋导呢。 陈星阳似乎和人说了两句话，催促道。 哦，好。 他们之前是说好了要去，这会儿都快忘了。刚才和小宋也约了见面，蓝河还处于要头回见网友的兴奋之中，这会儿想起要先去宋其云导演那边，竟然有点蔫蔫的了。不过想想去打个招呼应该不需要多久，很快就能找到小宋了。蓝河进了星霜，才走到最后一进，就看到陈星阳他们已经在外头了，冲他抬了抬下巴。 走吧。也在这个院子吗？ 蓝河跟着柳纯阳走进回廊，见他一直往前走，心底忽然有点奇怪。 不就这儿吗？ 柳纯阳一揉鼻子，说着已经敲了两下门，把门推开了，口里还说着， 老宋啊，好久不见喽。 等等，这一间不就是……哦，蓝河忽然想起宋福潭、宋其云都姓宋，还有小宋说他和余杭家有交集，自己竟然从没往这方面想。走走走走走。陈星阳还以为蓝河不好意思，已经推着他进去了。蓝河脚步都是漂浮的，还未回过神来，已经到了室内。宋福潭侧坐在一旁，低着头出神，他犹在思索小来的话。宋其云和小舅子一干人看到柳纯阳都站了起来寒暄，包间意识嘈杂了起来，唯独他还坐着发呆。柳纯阳和宋其云握手，陈星阳自然不用介绍，他和宋其云的小舅子窦其山也是见过的，唯独蓝河算生面孔。柳纯阳拍了拍蓝河，逐个介绍。 啊，这个呢，宋导，听说见过你一次啊，他夫人，这位就是窦总。哎，对了， 他调侃地喊道， 哎，那个玄光老师。 宋福潭蓦然抬头，就见到柳纯阳身边站着名青年，他身形略瘦削，五官十分漂亮，但第一时间将宋福潭捕捉的是他的眼睛。他有一双暖褐色的眼眸，是宋福潭无数次也是第一次看到比之前冰冷的魂体更多了鲜活，仅凭眼睛他也能确认对方就是那个人。这就是他说的秘密和惊喜吗？一霎时像是霁雪初晴，此夜无限接近了初春，融雪成河，泛着寒冷的气息躺进蔷薇色的黎明之中。宋福潭意识怔怔的，只觉周遭都蒙上了朦胧的雾霭，所有动静都不甚清楚。青年在众人中看着他一笑，露出了甜甜的梨窝。 你好，我是蓝河。 此时世界的声音才恢复如初。蓝河，他叫蓝河。这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见面。宋福潭的眼神几乎难以挪开，他也不知道自己迟了几秒才克制住在人前发声。你好，宋福潭。蓝河也没料到会是这样突如其来的见面，原来宋福潭就是玄光，但万语千言不便在众人面前说，只是一笑间彼此也确认了眼神。多数人都未注意到他们的异样，只是招呼柳纯阳一行人先坐下。柳纯阳还在推辞，表示自己只是来敬酒，怕打扰到他们家宴。窦春亭挠了挠脸，他不熟悉蓝河，倒是从表哥神色中捕获到了一点点不一样，又不确定，也不可能此时说出来。他甚至觉得表哥还在若有似无地看人家。 哦，这个是窦总的儿子吧？以前好像见过一次，都长这么大了。 柳纯阳呵呵地笑道：“ 柳叔叔好。” 窦春亭也露出了晚辈般标准的笑容，视线又落在柳纯阳身旁的蓝河身上。刚才他就有这个感觉了，不禁说道：“ 朋友，我感觉和你一见如故啊。” 宋福潭缓缓转头：“为什么？这里还有抢他台词的。”柳纯阳也是愣了：“怎么你们就一见如故了？说啥玩意儿呢？”还是陈兴阳反应过来说道：“是不是看过蓝河的剧？”蓝河虽然透明，但还是演过不少作品里的配角的，又不是路人脸，看到后有印象一点也不奇怪。窦春亭咂摸着味道说道：“ 啊，应该不是，我好久不看电视了，就是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” 宋福潭彻底无语了，蓝河也迷糊了，他和宋福潭的表弟没见过呀，就一次。宋福潭倒是把表弟的夜宵给他吃了。 啊，想起来了。 窦春亭一击掌：“ 对了， 我想起来了，是真的在新闻上见过，就是刘导你那个电影开机时不是让他画猪头吗？” 蓝河不知道说什么了，这个还真是甩不掉了嘛，当初他画猪脸时真没想那么多。窦春亭一说这个，屋内好几个人都知道，纷纷大笑起来。宋母不知道这件事，偏头问了一下丈夫，被科普后眼唇笑了起来。窦春亭喝了口可乐：“ 当时我就觉得特可乐，还给我哥看来着，他趾高气昂愣是不看啊，没想到吧，要看了你今天也有话题可聊了。” 宋福潭也没什么可说的。嗯，蓝河都还没想到有这一出，看了宋福潭一眼，眼中带了些调侃，笑道：“ 咦，是吗？” 他看起来也是说笑的模样，大家都笑意盈盈的，但难得的是向来冷漠的宋福潭居然默默参与了调侃。“ 没有趾高气昂，差不多就那个意思。” 窦春亭说完发现表哥看了自己一眼，虽然平平淡淡，可以他多年挨揍的经验愣是品出了点危机，赶紧说道：“ 哎，说错了，其实是单纯的没看。” 宋福丹还是没说话，窦春亭还挺纳闷，趾高气扬这个词儿是不对了点，应该叫恶声恶气。 但不就是开个玩笑， 谁不知道玄光老师高冷，还怕毁你形象吗？宋福丹心情很复杂，他不知道自己那么早就错过了看到小来，也许当时看一眼早就认出来了。陈兴阳随意的道：“ 嗨，有缘早晚会相见，这不还是看到了。” 蓝河忍不住一笑，梨窝又露出来了。宋福潭不好一直盯着蓝河，貌似木然的正襟危坐，却时不时扫过去一眼，又瞥到他的唇角，冰河就又荡起了涟漪。哎，可爱。这一桌基本都和影视行业有关，聊当然也是聊这些方面的。窦奇山还关心了一下柳春阳的新片：“ 哎呀，这个后期基本都做完了， 审查我也打听了，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，是想赶着春节档上。 柳纯阳道，电影都是前期工作准备多，一旦开拍了顺利的话一切都比较快，尤其这两年审查速度也提上来了。 哎，那个昨天我还和行家说呢，过段时间啊就让这个星阳带着蓝河他们去上点节目做宣传。 也就畅谈了十几分钟，柳纯阳就主动告辞了，也不可能待太久，余行家夫妇和陈星宇还在那边等着呢。蓝河跟着柳纯阳起身正要离开，宋福坦冷不丁开口道，能要一下您的微信吗？就好像突然按了静音键一样，一整个包间的人全都安静下来了。柳纯阳愣住，连宋福坦的家人也露出了诡异的神情，从来没有见过宋福坦主动要别人的联系方式，偏他还很自然的样子。今天的招魂花了较长的时间，回来后宋福坦就怪怪的，这不会是什么离魂后遗症吧？今天的经历特别可怕，给吓得有点不正常了。一直温婉微笑的宋母也发出被茶水呛到的剧烈咳嗽，这才把大家惊醒，他摆手道， 我没事没事，你们接着说。 好啊。蓝河也只做不知，露出略微惊喜的样子，他把手机给拿出来。不好意思啊，玄光老师，好像没电了，我留个号码给您吧。宋福坦听到他叫自己玄光老师，心底有点异样的酥麻。仗着无人知道他们之间的秘密，蓝河和宋福坦在大家，尤其是在宋福坦家人呆滞的目光下，光明正大的交朋友。蓝河拿起包间内的铅笔要写字，宋福坦看到他的手不像在阴间那样清白无血色，修长的手指指尖透着淡粉，又在心中诚挚地夸奖了30秒。这时宋齐云忽然道， 倒也不用，我把蓝河的微信推给你就是了。 宋福坦收回了落在蓝河手指上的目光， 你有他微信？ 宋齐云说道， 上次见面时加的。 他在心底补了一句，而且我后来还想推荐给你呢，你无情地拒绝了。宋福坦有点郁闷了，自己恐怕是全家最不了解小来的。 蓝河也想起来了，停笔道，哎呦，那麻烦宋导帮我推送一下吧。 原来尊敬，因为宋齐云是宋导，现在知道他是宋福坦的父亲，又多了点奇妙的感觉。柳纯阳他们离开后，宋齐云才说， 哎呀，这个之前我给你推荐过人家，现在你还主动加别人微信。 他突然兴奋， 你别告诉我你也觉得他像小来，你不是说梨窝不怎么样吗？ 这样倒说得通，儿子不是魂魄招错了，而是发现了一件他爹早就发现的事情。蓝河很适合出演新剧本里的小来，宋福坦不做声响。今天暴击实在太多了，其实宋福坦刚刚也回想猜测到了，蓝河会不会就是之前宋齐云向他推荐过的适合演小来的演员之一。但是他因为不知情，哪怕连追问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，的确也说了梨窝不怎么样。在今天见到杨氏的小来之前，他从未认为梨窝是什么很有魅力的特点，当他落在了小来身上才变得顺利正常的可爱。当然当时他如果把近在咫尺的真相戳破了，这份可爱应该会来得更早。总体来说后悔，这不是啪啪打脸吗？宋齐云突然还挺高兴，瞪着儿子看着他的表情，可惜他儿子只是看了他一眼，若无其事地道， 我现在觉得小来就应该长着梨窝。 宋齐云真是不知道如何是好，真能编呐，脸皮还挺厚，不愧是编剧。不管怎么说，宋齐云已经在心底决定回去先搜到蓝河以前的影视剧了解一下。比起宋齐云更兴奋的是窦其山， 之前宋福潭似乎对这个项目产生了抗拒心理，因为觉得没人演得出小来，现在似乎迎来了转机，所以他现在觉得这个蓝河小朋友就是他今天最喜欢的演员了。窦春婷贴着宋齐云耳朵说了几句话，宋齐云豁然开朗，轻蔑地吃了块饼干，对宋福潭道： 哎，那个二维码还要吗？ 春婷说的对，现在不是他急着拍电影了，是宋福潭急着。宋福潭两手放在膝盖上： 哎，麻烦爸爸了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